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，过去的时光难忘怀，难忘怀。妈妈曾给我多少吻，多少吻，吻干我思念的泪花，吻暖我那幼小的心。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妈妈的吻，甜蜜叫我思念到如今。遥望家乡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。女儿有个小小心愿，小小心愿，再换妈妈一个吻，一个吻，吻干她思念的泪花，安抚她那孤独的心。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妈妈的欢心。